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876号，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接风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大家伙是常来常往，热热闹闹，邻里关系正经的不错，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各位街坊，我们来啦！ 啊，各位街坊，来了我们。啊，接下来是叶鹏给大家准备的诗朗诵。哦，老叶要用诗朗诵的形式为大家介绍今年的新节目。 我也不知道啊，小花你介绍啊。 我介绍是吧？从节目形式上呢，我们还是延续去年的这样的形式， 就是没变。 酒吧里啊，有这么一个。 不靠谱的 店主啊，小花，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不着调的店员小柱，还有一个懒惰不成器的大磊，吊儿郎当的街坊，什么老叶呀、周飞呀、家宝啊，这个人物的关系上面、人物的性格上面没有改变。我们通常还是三个人跟您聊，通过我们聊天呢，把最近发生的一些社会热点啊、社会新闻放到我们的快乐大街876号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大家也不陌生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营造一个快乐大街876号的小院呢？其实这个院在现在的生活中挺难找到的啊。 用小院的这种形式和大家拉近距离， 对， 让大家伙能知道小花多可恨。 其实是说说北京人， 哎， 聊聊 北京事 儿啊，用年轻的视角来看待过去的老北京，现在的新北京。 对，这个小院更像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投射。几个人呢，不管说什么话，斗什么乐，谁也不生谁的气。 对， 我们都气得够够的。 我们一般几个人呢，会营造一种就是此消彼长，有点相生相克这么一个意思哈、啊，但交情非常深厚。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是小花以不变应万变。 我怎么不变应万变呢？ 不变的毒舌应万变的我们的难受。 但是呢，这正是真实生活的反应。 您看了吧，这个新年祝词呢就已经打起来了。那么后边的这个小院生活呢，一定还会有更多的 好听的、 哎、对对对， 好看 的、 好玩 的，哎，可以去的、可以享受的地方，都给您推荐过来。 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在2021年，我们这个节目呀更加的立体了。 您不光可以听到声音，还能看到真实的人是长什么样的。比如说您关心的小花到底够不够150斤，大磊够不够260斤。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平台，哎，来跟我们的节目啊， 对， 一起聊一聊。 我们也希望新的一年啊，搞好这个气氛。再次祝大家新年大吉大利，幸福安康，多支持我们快乐大街的街坊们。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演唱西游乐队周飞。 心疼爬过了墙，燕子飞上了梁，门前的槐花香，树叶在摇晃晃，水中的小金鱼儿啊，瞧着那嘴挺壮。小院里有东风起，风起藤林旺。时光悠悠过，停停车边厢，咱们几个老街坊是 不长的得拜访，没事逗咳嗽再逗咳嗽，事儿不往心里装。四九城中一个小院儿，站在这地方，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哎，最近街坊们啊探讨这么一个现象，在星巴克里拿着电脑的那群人，他们到底是干嘛的？咱们也听听街坊们的分析。我出门啊，想喝点东西，星巴克啊， 去 我看见王大磊了， 打工去了， 是啊，谈事儿呢。 王大磊谈事儿， 我本来想说，嘿，大磊，双方，要不你这么着，要不你这么来吧，要不你这么来吧， 要不我们怎么着吧？ 我就没打招呼，旁边坐下来，稍微听了一会儿。 哎呦， 就听出什么呢？ 听贼话，这么大的小花听贼话。 哎。 王大磊呢带了一个笔记本，不是气派，笔记本电脑上呢有一张洋洋和他的照片，但是 桌面， 对，桌面， 我明白了，他对面那个呀是算命的，哎，给他们俩算的哪天结婚合适。 不是， 哎， 不是， 八字啊合不合适， 不对， 那就是拍婚纱照选片的， 背不住， 没有没有， 您这张不行，这张没照着您。、哎， 那 谈正事呢，对面那也有一笔记本电脑， 这你看， 我绕过去看了一眼啊， 小花，你这 你这个， 对面那个笔记本上面有个狗，估计是家宠，那俩人呢拿着个笔记本电脑对翻着啊，谁也看不见谁，然后 都这份儿上了，王大雷愣没把你轰走吗？ 他太专心了， 你去那儿打工来着，给人收拾杯盘碗盏， 谁也没注意我，我就跟甘兰那儿一坐，然后绕过去的时候偷瞄一眼，谁看我呀？他俩谈的正热闹呢，什么？这个项目咱们要他500万，那个说一个项目这么重要，要就往多要，哎呀，1500万要来的话，咱们干嘛不要2000万呢？要不然咱们要15万吧， 掌柜的， 要不然就5万吧， 瞧本吧，瞧本吧， 其实一人1000块钱就能干，对吧？ 你甭管人多少钱，你听没听出来王大磊到底要干嘛？ 没有，我觉得他们俩可能在搞气氛。 什么叫搞气氛？ 就是啊，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每次去咖啡店，你不觉得总有人在打开笔记本，写着什么，打着什么，联络着什么， 啊， 谈着什么？ 人家确实就愿意在那种环境办公。 哎，就是， 哎，那种环境怎么就比别的人好呢？ 第一啊，那儿网好像是白用吧？ 啊，对 哦。买一杯咖啡，买个甜点， 坐半天。 哎，铁能坐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你占一好位置吧， 沙发的坐。 你是不是就喜欢这沙发座啊？ 就什么奶茶店、咖啡店啊，咱们就分析。 明白了， 这儿的气氛怎么就好？ 小花这酒吧里头从来没有这个， 对， 从来没有拿着笔记本电脑跟那儿哔哩吧哔哩吧的吧？ 因为他那嘴老哔哩吧哔哩吧的，人家受不了。我再一个，我就觉得什么那儿为什么方便呢？王大磊在那儿可能这一天能见3个朋友，9点到10点一波，10点到3点一波，哎，然后4点到9点一波，哎。正好见这3波朋友， 就是一杯咖啡盯3小时5小时， 哎， 坐住了不撒嘴 咬着。哎，哇，小花，王大磊在那是坐住了还是坐住了？ 屹立不倒。 你说这搞气氛是怎么？ 就是显着生意火，老有人在那儿，一个咖啡店，就是有一种那个商务区的感觉。 对对对， 哎，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约事儿就愿意约在这个地儿， 格调就高了， 你好像谈的事儿都不一样了。 你们俩这意思就是说，这星巴克专门雇一帮人在那儿带动气氛， 人家根本不用雇。 我认为之前是不用雇人，就是有一帮人他们自带一种这个气 质，气 质必须在星巴克谈事儿。我们是有很多 ID 的，还有很多 IP 的。 还有很多 idea， 所以这个怎么 Jack 的？ 这个咱们 照吧。 对 ，project Barry， 哎， 这个 meeting 必须在这个。 鼓的白吧，鼓的白吧啊！ 好有感觉呀！ 聊出了这个很尬的气氛。 嗯， 反正年轻人爱去，很少看老头老太太在里面谈事儿。 哎呀，老头老太太去那儿还得带包花生， 放着闪电风。 嘿， 不同的身份需要不同的环境， 哎， 见朋友在那儿也比较合适， 对， 谈得来呢就在那儿多聊会儿，谈不来呢一拍两散， 对， 是 也不耽误交情， 对呀， 非得在饭桌上呢， 对 对， 大 了 大了，大了。 对啊， 人家就不值当请他一顿饭，这事儿是吧？谈不成呢。 对呀、啊， 亏了。王大磊经常是早去的那个，把咖啡自己点好了， 往里面加的那个什么东西， 奶油、 那木头棒、 黄糖。 哎，对，那一溜够了。客人来了以后呢，也客气，您要有什么，给您点个什么什么的。人一看你手里都拿了咖啡了，一般也就、哦、啊，没事没事，您不用管了，我自己来， 自己来一份炒饼吧， 星巴克炒饼。 哎，人家自己来了，王大磊又省钱，把事儿又办了。如果谈得很好的话，那下一步可能去一个餐厅；如果谈得不好呢，就这儿 就完事儿。 哎，对对对，抽扯连环都很方便。还有一个可能，咱就不好意思说了啊， 掩人耳目。 对，有点掩人耳目那个。万一这儿来一个啊，哎呀，这个大摩登，哎，漂漂亮亮的大姑娘， 哦， 是不是？ 他还可以偷而瞄之。 哎，对了，看人家大棉帽子。你比如说，万一哪个女孩拿着一杯咖啡有点烫，然后一扭身没留神，到王大磊脖梗子里了、 哦， 王大磊嗷嗷一嗓子，俩人加上微信了， 哦， 然后建立联系了，也有了电话了。 啊，这么说还是个奇遇的巧地儿呢。 所以我觉着在那儿待着时间长， 那谈的还挺放松。 对呀，那儿还放着背景音乐。 你还别说，人家这还真是个办法。人家用这种方法呢，就把这个自己这个店里头格调啊，就定位了。哎，你比如说你，我拿着卤煮，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进去了。 包子就不好意思， 这就不好意思进去。 嗯， 但是你妈有时候经过星巴克，看见这帮孩子的时候啊，心中也纳闷，心生了一丝怜惜。 那吃什么呢？ 真是不容易，可怜可怜、嗯，这些孩子都没有家呀。这么晚了，家里就没个宽带。 哎， 这儿清静吗？过来过去人这么多， 嘿 啊。妈，那天我过来的时候6:30，得吃点炒疙瘩吧？怎么都在这儿？ 不走 啊！ 我一直看那孩子到9:30，他就没动窝。 我妈怎么那么没事儿？ 一人拿一大铁片，你翻一个，啊、我翻一个。也不说，那是笔记本，妈。 我妈，别气我没见过笔记本。 嘿， 妈，妈，歇会儿吧，妈。 哦，我知道了。我说叶子，是不是你跟小姨儿？还有你们相亲的时候都爱找这么个地儿啊，他那小姑娘那小小子都挺精神的，都爱往这儿跑。哎呀，他们在这儿就一坐一下午的，人家也不轰他们，他们是喝多贵的咖啡呀。 咖啡倒是不贵，但是他这个就是能有什么第二杯半价呀，能有个什么续杯呀，所以能让他在这儿。 哦， 我吓我一跳。 您甭说，你妈推门就进啊。您好，下午好， 我先买那第二杯半价。第一杯我们找谁去啊？这位 王大磊呢，有一天上班的时间，想到自己也可以去搞搞气氛呢，就跑到了星巴克，其实就是摸鱼去了。摸鱼各位都懂吧， 混水。 哎，上班不好好上班，出去透气去了，一透半天不回来。没想到那天他们主任正好约了人也到这家店谈事儿去了。 那尴尬了， 主任碰着王大磊啊，这儿呢。 哎，主任，您到这儿，我给您占半天地儿了。 哦，还找你来着，还说去哪儿了呢。你这 换工作啊？准备？ 我是主任， 我是谈业务。哦，约人了。 啊、哦，明白了，你现在是一马双跨，在这个组干那个组的事儿是吧？ 不是主任。 得了，我不打扰你了，你好好谈事儿吧。啊， 主任， 回去再说吧。 主任，王大磊内心啊，真是打心眼里纳闷，为什么每次我上班摸鱼的时候，主任也在？ 你就不想想主任是不是也摸鱼呢？ 嗯，俩人摸鱼摸地儿都一样，一个坑摸， 钻一锅里去。 要么主任生气呢。 嗯，同行之间的竞争啊，太残酷了。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欢乐明媚的小院儿尽是情意，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2022 华丽阵容 未曾改变，小底 英宁 王大磊 还有街坊们， 2022 娱乐72变加强版 重磅来袭。 首播每天上午9:00-10:00，重播下午4:00-5:00，凌晨2:00-3:00，触动你笑的神经。 还是我们仨，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

很平和。 但是你要提高服务效率，你们那工作人员在里头哄孩子，不来搞衣服呢。 怎么不把你的哥哥姐姐留在俺们这个单位呢？ 看看他是不是哄孩子呢？不帮你瞅瞅来，帮你瞅瞅那么哄孩子。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盗贼驻颜有术，专入学校作案，落网之后嘲讽民警不会保养。 站住！站住！ 叫我呢？ 可不叫你的呗？ 我正拍这个，你没看见啊你？ 你抽自己嘴巴，叫拍什么呢？ 精华素，精华素。 拍什么？就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我学生啊。 你再说。 我学生。 你是学生 啊？ 我看你就不像学生。我告诉你说，我盯了你不是一天半天。 大爷，干嘛呀？那么激动？ 你说话也不清楚，这吓着人小姑娘是不是？ 我是男的。 什么？ 我是男的。 男女你都不分清楚吗？ 男的呀。 他这是男扮女装， 这半面皮。 我没扮。 你没扮。 我没扮。 你看你这眼睛也不怎么样。 我就头发稍微长点儿。 我 说校规我没影响啊。 我盯了你好几天了，你这个人鬼鬼祟祟。原来没有拿进去，你出来的时候怎么弄个东西？你这个有问题。 同学让我处理的，我也不愿意。 让你处理的，那你怎么天天来处理了呀？ 认识人多吗？ 对，我告诉你说，我为什么能干这个保安，就是因为我这个眼睛这个独刀。 眼睛有个独刀。你给治啊得。 什么叫治？我治你。 干嘛？ 干嘛？ 逗同学干嘛？ 你叫谁呢？你别骗我了！ 我别弄！ 就你这个岁数， 我摄影系的，你别动啊！摄影系的，我给你 没 照了， 摄影系没有用。 你摄影系怎么样？ 这没有器材也白搭。 干嘛，大爷？ 干嘛呀？报警！ 别报警！别 叫警察！ 别学学校这个这信息所在，你干嘛？ 你拿我当庙了？ 这象牙塔，你报什么警？对学校影响好不好？ 他报警！ 想不想我学校领导怎么想？别！ 警察来了！ 别！哎， 怎么回事？ 警察同志，他有问题呀、啊，盯了他好几天了。我跟你说，我跟你反映过，我们这有人报案丢东西。他进这个教学楼里啊，没事老拿好多东西出来，而且他不是我们学校的，鬼鬼祟祟。 不是我学生，您看我这样像坏人吗？ 这个、 我 看 你这模样、 哎， 你这个小姑娘啊， 哎，我是男的 啊，都是男的。 我们这里有证据，有视频，您看一看就知道了。 这位大爷说你。拿东西 我帮学校搬教具、 那个、 怎么了 警察同志我不是大爷我这个岁数还到不了你大爷 谁大爷我看着你这个 警察叫大哥 我先走吧 这 干嘛 你上哪里去 大爷 你怎么叫你打哪里我是你大爷 走吧 你看你满脸的抬头纹俩大眼袋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 啊，对对大哥他说的还真有 有吗有他是个犯罪分子啊 我这 他不能顾及我这好人的长相啊 咱们一把说一把我这个人就是实事求是 风吹日晒你多弄点面膜这个补补水啊你的纹路就轻了很多 我哪儿弄什么 大爷变大叔是有可能的 你还教育起我来了 别说那么多了走上局子里说去吧走走一趟， 反正我一 走吧你， 快点， 爷爷呀， 叫爷爷了吧？ 您看，我是一个穿白衬衫的同学，把我带这儿来。 等会儿，你是个同学，干嘛强调穿白衬衫？ 这跟你衬衫有什么关系？ 表明我这是纯洁的同学。 哎呀，你太缺乏常识了，我们从不以貌取人，知道吗？我们是通过你的行为。通过有力的证据， 您看这都两天了，神我这也不让睡觉，这 谁不让你睡觉了？ 你不睡觉，我们不也跟着吗？ 白天审完了，晚上审没问题，我觉得你们才有问题。 我们有什么问题？ 你看你们一个个的面容憔悴，你看你，你现在这么紧张的节奏，你们这工作又不定时定点的老熬夜，眼部那块衰老的多厉害，周围那个。那下眼眶骨，上眼眶骨， 我有这问题吗？ 你别说，真有，确实是 斑。 斑， 光子，你美肤一下啊！ 光子是哪国人？ 不是，就是光子嫩夫。你要先做一激光，把那搬去了。完了，那不是有一个平邮吗？ 平邮， 平邮就是本市的那个寄信是吧？ 有一瓶的油。 我给你，你下一个，我想你 啊， 你呀， 到我了。 你这皮肤还行，但是你这个毛孔太大了。 我比他 你得用用果酸了啊，果酸精华素。你这毛孔你瞅瞅不收啊？ 我怎么让他收啊？ 还、 哎、你得都张气儿。 等会儿 啊，张口。 你怎么教育起我们来了？ 这谁审谁、啊？ 这还没说你呢 啊！ 你的问题你回去好好想想。喂，媳妇儿，我是这个有这些问题吗？哎，你那美容卡回去让我用用。 我也买点果酸吧。 这事儿呢也确实是个实事儿。广州从化警方抓获一混入多所高校行窃的男性嫌疑人，这位呢已是奔四的年纪，但是因为精通保养，白白净净，俨然大学生。受审时反训民警：“你们个个面容憔悴，20岁像30岁，太不会保养了。”民警拿他的证件照一瞧，竟然还有一些小明星像，不知道是不是对自己的容颜太有自信。如此教训令民警大跌眼镜。 这个贼落网之后啊，警方从他租住的酒店里搜出了半嫩的利器、各种护肤品、面膜啊、水杨酸啊等等等等 微量元素。 他给民警上的美容课， 功效 还跟还那我就不往下评论了。我就拿一背景配音。 赵队，你说说你这面容的情况。 我这面容还在啊。我们警察靠的是正气跟勇气，面容老成这样呢，也许我是我们一心为民的一个佐证。 赵队说得好。 部长， 那回去我也会保养的，放心吧。 赵队适合用这个油性面膜。 SODM。 赵队，你还是没说对。而这个嫌犯呢，也是二进宫了，累犯看来呀，要遭到重判。 哎，赵队、李队，我觉得他明明完全可以是卖保养品赚钱，干嘛非得小偷小摸？是不是？他的脸有说服力啊。 嗯，有什么说服力？ 而比咱们有说服力。 那跟您论一块儿，以为您是他上辈儿呢。 上上辈儿也有可能啊。 你还是回去好好办案啊。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白云华医生。本期话题：不能接种流感疫苗的儿童如何预防流感呢？ 您别说，还真有这种孩子。有一种孩子的话呢，是 因为岁数小吗？ 对，特别特别小。因为咱们目前上市试售的疫苗的话呢，只能说是六个月以上到3岁之前，这样的话是一个儿童急性。 哦，这我知道为什么。 这个儿童急性， 我非常了解原因。 对对 对。嗯，什么原因？ 就是啊，6岁之前的儿童啊， 6个月， 你先听清楚了行不行？ 小孩6岁都上学， 真是的。哎呦，这还 啊！我特别了解这个原因。 你又了解了啊？你说吧。 6个月前的儿童啊，那简直了。 怎么了？ 浑身 闹腾， 这神力啊！什么病毒、什么细菌啊，全都给你抗了。因为他带着母体的那种特别强大的抗体，就 金钟 罩铁布衫一样。6个月之前你不容易生病，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我让你感觉现在你生了这是哪吒，你知道吧？浑身啊闪着金光， 这 你小时候就这样。 哪吒是3年才出来的。 甭管几年，就是说6个月之前，这孩子相当于金刚护体，就这么厉害，所以他不得病。 你说这有点夸张了吧？让白老师说说，是这样吗？ 花说的有一定道理、啊。 你看看， 这个要不然有人说母亲是伟大的，因为母亲不但给婴幼儿带来了生命，而且还无私的奉献了母传抗体，就是母体的母传抗体。完了之后呢，一次性通过分娩给予了这个自己的孩子。 你好。 母传抗体一般来讲能够大致维持6个月左右。这个花还真没说错，这个知识点很到位。 最近有几个准妈妈嘛，我们聊天的时候就听他们聊过这事儿。 哦、 嗯， 那就是说这样的孩子不用接种，就也不用害怕这个流感。 对，也不用怕他得流感、啊。 这随便出去吧，流感来吧，只要咱不怕，嘿，谁怕谁呀、 啊？啊， 但是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但是还是要考虑什么呢？就是说，凡事都有万一，或者说是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孩子身体没有那么强壮、 嗯、 啊，从自幼体弱多病啊。但是母亲的话呢，也根据身体的状况、 嗯、 给予他的抗体水平大致是个什么情况，也有可能千差万别，也有一些低的，一些少的，一些缺的，一些无的。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些孩子可能就会 存在一个可能被流感侵袭的这么一个可能性。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一个什么办法呢？因为六个月以上，刚才提到了，咱们六个月以上有流感疫苗的保护，这是可以接种的。但是六个月以下的孩子，包括一些可能根据各种情况根本就不能接种流感疫苗，或者是得不到流感疫苗保护的这些孩子，那我们这些孩子怎么办？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研究人员就提出一个办法呢，叫什么呢？外号叫茧计划。茧啊，茧就像那个蚕蛹啊，蚕茧那个茧啊，茧 结茧， 对对对，结茧， 孩子捆上 啊，就是茧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外部去保护这个孩子。怎么去保护这个孩子呢？比如说咱们是一个大家庭，完了呢那个你俩 是 夫妻，完了之后咱俩是老尖儿，完了之后 我是老尖儿， 咱是老尖儿，完了之后这是夫妻，完了之后这是孩子，这样的话这孩子由于各种原因他有可能不到六个月，有可能身体有点不适，或者说是确实有那个疫苗的禁忌症，他没法接种疫苗。那咱们怎么办？咱们四个人天天守着老家，有可能是六个人，对不对？六口之家，四个老家再加上孩子父母， 对， 天天轮值着班的守着这些孩子， 还不是一个孩子，听见没有？ 守着孩子，咱们是不是有可能还把外边带过来的流感病毒传给这个孩子？ 有可能， 真是有这种可能。所以说怎么办？咱们六个踏踏实实的先把疫苗打了。 哦， 咱们不但不得。有可能，还能客观上保护他，这就叫茧计划。 明白了，就是你先打一打你好了， 就是我先打完了，你就不得了。 哎呦， 谁先谁后都得打。 对， 你说完他，你挺高兴，但是你以为你不打吗？ 这就是又引入了一个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呀？就是接种疫苗不仅仅是保护自己， 不是， 只要接种率足够高的时候，它能保护别人，保护身边的人。这 就 是咱们的茧计划。刚才说是茧计划，但是 呢， 接种率高的话呢，就是一个群体免疫的问题。 群体免疫。那小孩要是过了六个月以后的话，就可以打了，是吗？ 对，六个月到不满三岁之前是可以接种两剂次的儿童剂型的流感疫苗。 在这期间，是不是也有一些个别的儿童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不能打呢？ 有个别的情况，比如说对于接种了一次疫苗之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这种肯定是不能打的。 那他们要这个预防的话有什么方法呢？ 对，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一方面要注意一方面要注意这个个人卫生，比如说冬分季的这个呼吸道的保护，那个开窗通风啊， 用手卫生， 对，进门勤洗手，这种用 跟刚才那是一样的。 对对对，完了之后有可能的话，身边的人接种流感疫苗，咱们共同的去提高接种率， 一块挨打去吧，走吧， 走吧， 孩子，我们去了，孩子在哪儿呢？住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便搜索一下迪小花的听听号，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关注娱乐七十二变微信公众号，多联络，多接洽。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演唱西游乐队周飞。 心疼爬过了墙，燕子飞上了梁，门前的槐花香，树叶在摇晃，水中的小金鱼啊，瞧着那嘴挺壮。小院里有东风起，风起藤林黄，时光悠悠过啊，听听这边厢，咱们几个老街坊，时不常的得拜访，没事逗咳嗽，再逗咳嗽，事儿不往心里装。四九城中一个小院儿，咱在这地方，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

文化娱乐最前沿，八七六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八七六资讯，我是小东。今晚国家大剧院将继续上演中央民族歌舞团舞蹈专场晚会《起舞山水间》。晚会立足于传统的民族舞蹈艺术，融合当代的艺术表达方式，用舞蹈语言绘制了一幅各族同胞在山水间闻歌起舞的壮美画卷。本次舞蹈专场晚会选取了12个民族元素作为创作素材，组成了12支风格浓郁的舞蹈作品。评剧《祝福》今晚继续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祝福》改编自大家熟悉的鲁迅同名小说，由著名编剧王新记改编。此次改编将力求回归鲁迅的原意，恢复原作刀客一样的冷峻，着重写出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对人精神的摧残。小提琴魔点帕克尼尼24首随想曲音乐会今天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本次演出带着点马拉松的性质，将从下午1:30进行到晚上9:30，包含两场音乐会以及小提琴家林朝阳的讲座和大师课。叶景天导演作品，万茜、宋阳领衔主演的话剧《倾城之恋》将在本月6号到10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电影与舞台完美结合，如同一场盛大的时空实验。在剧场空间的调度，则创造出独属于导演的空间语言，形成更抽象的节奏与韵律，让整部舞台剧呈现出高级的电影质感。本月12号到16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亮相小剧场的舞台。著名相声演员苗阜将领衔主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青年演员们，共同为首都的观众奉献这部幽默诙谐的市井群像，于嬉笑怒骂间演绎百态人生。上剧场今年将制作赖声川新作《让我牵着你的手》，黄圣依与赵小苏将担纲主演。这部戏展现了一代戏剧大师契诃夫在生命最后的年岁里，与妻子欧嘉一段超越爱情的对戏剧和艺术的共同追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八七六影院。